睛在路上奔波啊，茫茫碌碌的生活，我们像个陀螺，拥挤的公交车，总有梦想盛开着。爱情不是童话里美丽的空中楼阁，绚烂之后降落柴米油盐的生活啊，匆匆最美丽的烟火。